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1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1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放。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意义，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今天我们继续做校园足球的相关话题，走进的是陈经纶帝景分校。那么在第一时段呢，为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陈经纶帝景分校在校园足球上推广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女足推广的情况，这一点跟其他很多学校都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在这个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我们该如何去培养我们的足球的青少年，同时这些我们的球员们获得了什么，他们最志得意满的获得感来自于哪儿？我们也会跟师生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啊，陈经纶的师生们。首先我问一下那个李豪峰李老师，那个咱们现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培养咱们的足球少年呢？就是比如说普及性的，刚才您说的，其实这是咱们教委规定的啊，一周一节体育课，就足球课。一周一节足球课，那么咱们再推广。那么除此之外，对于其他的学生，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培养的模式？ 我想就是这个培养方式要，全方位的来推动这个足球运动。首先要在课堂上，首先要立足课堂。课堂上教给学生，然后培养学生兴趣。他接触之后，感觉到足球的这个乐趣，他才愿意学，愿意去踢。所以我们每周的课最少是一节课，我们课堂上有一些简单的技术的灌输，然后让学生接触之后培养他一些个兴趣，学生爱踢了，然后我们下一步在我们培优的基础这个情况下，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孩子来参与到我们这培优的活动中来，组队就很多孩子报名啊。今年比如今年嘛，咱们9月份开始了新的这个足球报名工作，然后学生特别踊跃，各年级特别多一年级就得几十人报名，几人报名呢，因为是只能选到20-30人他可能是上百人报怎么办呢，我们就通过一些小练习让学生去做检查他的协调性控球的能力，基本的一个动作这样呢学生就比较喜欢选拔之后呢我们摆出这个队选出之后，我们现在是聘请了一些比较有高水平的教练因为我是个人是我不是对我不是学真正学足球出身我是学田径出身但是呢因为这个在学校里主要负责这个足球工作所以那个我就接触一些足球也去学习也去这个去接受培训， 但是真正到提高的这阶段 对，就是感觉到自己可能有些力不从心，所以现在学校呢是，引入了2家比较高水平的俱乐部，让这些高水平的教练去参与到这个培训中去，所以现在每周的周二、周四、周五， 3天 ，对，3天，据我所知，可能在咱们朝阳区也好，是北京市也好，练的比较好的学校，他有1周5练的，甚至有我知道的，我一个同学那儿。他也来过咱们这个节目， 不过1周7练吧？ 对，1周7练。他那两天是上真正的草皮场，那 学校？ 这个就是原来定湖庄一小李旭东那我同学那儿，他们是也是比较支持的，曾经拿过北京市的，他们拿过北京市的冠军我们最好成绩就是拿过北京市的第4名， 女足很厉害了， 女足拿过北京市第4名， 很厉害了， 因为这个咱们足球的传统校、特色校非常的多啊，尤其是有一些老牌的， 对， 像回中啊， 对， 比如说像那八一啊， 是， 对吧？ 对， 啊、 咱们朝阳区的对三里屯一中， 对，这都是一些传统的这个咱们足球的强校。作为一个新学校，能够走出这样的一个成绩，尤其是不长的时间，咱们女足大概成立多少年？ 正式成立是2014年， 2014年 是9月份成立建队，然后2015年是第一次参加朝阳区金鹰杯的比赛，是4年级嘛建队，然后比赛之后拿了一个冠军，乙组的冠军，当时给我的信心也很大，也没想到这个能拿这个成绩，然后连着3年嘛，2016、2015、2016，2014、2015、2016连着3年获得了朝阳区这金鹰杯的冠军，这是我带的第一波学生 啊， 今天来的这两个同学是我带的第二波学生 啊，第二场 对，第一波学生现在已经上 初 二了 啊， 上初二了， 这也是很有成就感啊，因为刚刚组建，然后我们就能够获得成绩，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鼓励。那么刚才您谈到了就是女足这样的一个成立，我觉得男孩跟女孩其实从生理心理上都会有非常大的不一样。那么在培养男孩的时候，有时候作为教练来说，比如说你骂两句，或者说甚至拿球拽你一下，其实是这种善意的鼓励，然后或者是希望你能够提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但是对于女生来说，好像就如果采用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就不太好了？ 这肯定是啊，肯定是不能采用这种方式。 那怎么去培养我们的女足球员呢？ 我想咱们现在很多女孩子不踢球的原因，一个是咱们大人的主观意向啊，就是觉得女孩子不适合。其实如果让她真正去接触，女孩子完全可以踢足球。我是从1年级。就教起，有的时候让他们接触一点儿。在低年级阶段，男女生是没有那么大差别的。有的女生甚至比男生要做得好， 因为个儿高，然后身体的体能更好啊。 对，他的那种对球的理解能力很强啊，不会比男生差。甚至比男生做得更好。然后到如果不接触球，在低年级如果让女生不接触球，到中高年级之后。女孩子这个发育期生理期一到，她可能就不容易再接触了，就可能就错过这个喜欢足球踢足球这个阶段 了，黄金期了 啊，对，所以必须要在越从低年级抓起越好， 所以这是您的一个经验啊，就必须要从越小年龄去参与女足，可能对于孩子们的接受度来说就会更高。那您当时是从4年级开始接手没错吧？ 对， 4年级接手的时候当时组的成队嘛。 当时这个确实是因为我最早是田径出身嘛，我在练足球之前练的是轮滑，我这个轮滑队后来改足球之后，我好多队员我就说，我说我不练那个轮滑了 啊， 我说这个我安排我练那个足球了 啊， 我说你们谁愿意跟着我去 啊， 当时我那几个队员有一部分啊跟着我去练足球 了， 哎，女生原来练轮滑，她跟着我练足球去了， 啊，就相当于是您给引上道了啊， 哎，对对对，这 本身原来对足球都 哎， 这是什么呀？不了解啊， 对，这是一部分，然后还有一部分是，这肯定是不够的，就这么几个人肯定不够，组队最少得十几个人，然后我又从我所教的年级里头，挑了一些身体素质比较好的，学习还得好的， 哦。为什么还要挑学习好的呢？ 因为这个就怕家长说，因为踢足球耽误学习了，就怕有这个 担忧， 这个队友这个担忧。 所以在这儿我就问一下这两位女同学了，先还是张万吉开始啊，你父母对于你的成绩担心吗？因为你踢球， 他为我踢球感到骄傲而不是担心。 就成绩呢？你现在成绩怎么样？ 成绩一般吧， 还可以哈。 对， 但是你父母会不会觉得说，哎呀，就是因为踢球弄的？要是不踢球的话，这个可能成绩会更好。 不会的， 也没有啊。 对， 那这个家长还挺支持的，我让我就是背黑锅的呀。通常是这些课外活动，咱不是单指足球啊。 对， 你练排球也是他，练篮球也是他，练高尔夫也是他，啊，练什么反正都是，就是只要除了学习之外，所有东西都是替学习背黑锅的啊。那这个陈以沫呢？ 我爸妈都不管我的学习的。 啊，他那都管什么呀？ 他都说你呢，你学习你自己想着，反正你必须运动，你必须踢球。 哦，是这样的，我还以为那个陈一博跟我说，他们就管挣钱，然后剩下的事儿就是都是我的事儿了。这是这样吗？ 他们就是比较散养式的 哦，养我。 哦，反正成绩学成什么样是你自己的事儿，对吧？ 对，是我自己的事儿。 对，反正考不好，最后没学上，这个 是我自己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 你看，哎，我觉得这样的培养方式也挺好。哎，我要替你爸妈点赞，我觉得这样其实挺好的。但是呢，我又有一个就是想问一下那个杜老师，因为刚才我们谈到女足这边，那么其实从这个咱们基层体育教师来看， 嗯， 那在平时上课的过程之中， 嗯， 不是所有的女生都会像女足咱们的队员一样这么热衷于这个足球运动，但是一周一节足球课必须要开， 嗯， 这些平时对足球可能不感兴趣，小年龄段没有接触足球这些同学怎么办？ 像这种同学，我们主要还是以游戏然后兴趣培养为主。其实足球当中不光是技巧，还有一种足球里涵盖着这种运动的精神。我们呢在这个尤其对在这个小学的课程在设置当中，把这个游戏作为这个首选，那么呢把足球这些精神带入到游戏当中，可能比如他们就是用足球做一个道具，然后大家一起去完成一个项目，其实不一定是说去踢，但是让他去接触这个足球，完了以后呢体会足球当中这种团结拼搏的精神，然后逐步呢再引入一些足球的踢然后传这些的基本动作，这些孩子呢就会更容易接受一些。 其实您是从这个角度啊，能够希望孩子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去接触我们的足球，而且能够让他们去了解足球。但至于是不是真的比如说踢到校队这个层次，不一定啊。只要对他了解就很重要了。哎，我想问一下张婉吉，你是踢什么位置？ 我是踢中卫的。 踢中卫。那个郑一墨呢？ 前锋。 哦，都是中前场的队员啊。那个你们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球星？踢球的有没有？ 梅西、C 罗吧。 梅西、C 罗也是中前场。哦，那个陈一梦呢？ 我喜欢拜仁那个俱乐部。 喜欢拜仁俱乐部。 对。 有没有特别喜欢的球员？ 球员的话，没有最喜欢的，我觉得都还不错。 都还不错，只要踢你那位置的都还觉得 OK。 我自己觉得每一个队的后卫还有守门员 比较帅， 我都欣赏。对，比较帅。 因为你主要接触那个后卫跟守门员，你没前锋，主要接触就要面对的对方前锋很快都是在我身后了，我主要面对的都是后卫跟守门员。 对、 所以他们很伟大是吧？ 是的。 你看这就会换位思考啊，永远是在换位思考这样的过程之中。对国安感情怎么样？ 国安说什么？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但我虽然还是对他们有信心的。 就是屡踢不进是这意思吧？中间场实力太弱了。今年其实好多了。看起来你再问这么几句就知道，其实对足球，女生对足球已经有很好的了解，而且自己对于自己的位置感，包括对于足球场上的规则的理解已经很成熟了啊，就是我觉得比一般的小男孩都要强了。所以话又说回来，这样的一些女足的成员，我们在训练的时候跟男足会不会做出一些差异？那么这个差异是主要体现在哪儿呢？ 主要体现在运动量，还有运动的强度上，女生的到他们能踢比赛的那年纪啊，现在比如说是朝阳区的比赛，分甲乙组，乙组是四年级以下组，甲组是五六年级组，到四年级以后，这个男孩子这个身体素质、力量、速度就上升上来了，再让女孩子跟男孩子这么去对脚去踢，力量上、速度上就有一些差异了，到高年级可能差异更明显，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中肯定要降低这个强度，降低这个运动量，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训练。 比如说这个，您是田径出身，会不会安排他们说，来先咱们热身，先跑操，跑圈，先跑个3000米再说？ 这肯定是，反正我以前教的过程中是不会让孩子这么做的，因为毕竟是女孩子是踢球来的，不是跑步来的。 但是其实跑啊是所有运动的基础，对吧？ 对。 其实您说练篮球、练排球，哪个不是以体能为基础的？而体能怎么练最简单直接呢？其实还是跑步，对吧？ 对。 能跑起来，把耐力练起来，而且冲刺跑练这个爆发力， 练长跑、练耐力，这都是很好的。但是，比如说，会不会给他们规定一个量，就在什么量的范围之内？ 这个是有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要求赛前的热身，就跑两三圈就可以。然后有球热身，跟无球热身，我们结合进行。在这练的过程中，其实就有一些跑跳动作，包括一些频率练习，身体的那个敏捷性练习，这些练完之后，运动量也是不小的。但是呢，可能方式上更让女孩子容易接受，比干跑啊两千三千呢，可能让女孩子更容易接受，但是我想我们这个校队呢，在我这带的过程中，肯定是以兴趣为主 啊。 但是如果向专业队方向发展，去打全国比赛，乃至去上更高水平的去比赛，肯定这个体能练习必须要抓上来的。因为一场比赛现在我们是打20分钟，区里比赛20分钟，如果去打正规的比赛，那个时长是这个孩子们要如果没有体能练习，肯定是坚持不下来的， 全抽筋了 对，在以前的比赛过程中也发生过这种问题，就是说踢我们技术不错，但是我们因为体能下降，可能影响孩子技术发挥这是有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其实也是根据不同孩子的需求跟他的目标，我们也制定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教学的方案。我想问一下张婉吉、陈一毛老师是怎么说，你们实际感受呢？就是跑得很吗？ 几乎不怎么跑的。 这几乎不怎么跑。 对， 这也不太对啊，这也不怎么跑。那你在场上，你这个你会不会跑不动抽筋啊？ 不会的，每次比如说有一个正规的大型比赛前，就会跑两三圈什么的。 就还是会让你们热身。 对， 但是体能上的训练你们自己会加练吗？比如说觉得我场上比如我踢中卫，我要来回来去的去向前去助攻，回来我还要去回防，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非常消耗体力，那你会不会比如说老师就练得好像不太够，我得自己吃点小骚，回家得自己多练一练，好了，家住20层，我不坐电梯了，爬楼梯吧。没有。 有时候就是写完作业了，在小区里慢跑几圈。 哦，还是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习惯，是吗？ 对。 是爸妈陪你跑，还是你就自己一个人？ 我自己跑。 自己跑。 对，他们窝在家里。 他窝在家里玩游戏是吗？玩手机。嘿，你说说，这孩子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带动啊！我还是要替你点赞啊！而且我觉得这期节目应该让你父母听一下。这个我非常为他们感到遗憾，这么好的孩子，对吧？你带动一下，一起踢嘛，对吧？别到时候爸爸成了像我这样的中年油腻男，对吧？这是不是就一点都没有这种运动的感觉了？那个陈一波呢？你是踢前锋，你这个对于冲刺的要求更高了，你的体能怎么练？ 体能的话，一般都是我爸拽着我。因为他知道，我，他问我你是不是踢前锋的，我说啊是啊，那你现在在这坐着干嘛？你把你手机放下，咱们下去跑几圈。我就说啊，我还要跑几圈。然后我们就是绕那个小区 啊， 一直在跑，最后已经累的，已经开始喘了。然后我就是把这个移到比赛上，我已经发现啊，我的一些进步，比如说踢到下面上，我已经气喘吁吁，然后跑完之后效果一下就不一样了。 其实就是。当你真正训练完了以后，你发现原来是后卫跑死你，现在你跑死后卫。 是的， 这特别有成就感了。 对的， 永远他们叉着腰蹲着那儿蹲着的时候，你还能站起来跑， 对， 感觉就不一样了，是不 是？ 是 的， 你看看，这就是运动带来的快乐，这种快乐是不是比做题成就还高？ 对， 做一道难题。 对，做一道难题的快乐只是把这个解了，我要完成这个作业的快乐，而这个运动是我热爱的快乐。 其实你知道，就是说到女生啊，女生足球，我就想到另外一事，其实最近老说那什么塑料姐妹情、塑料姐妹花，这女生感情之间经常会出现，比如说特别不坚固啊，就是因为一点小事就掰了。你们这队里会这样吗？ 不会的，我们就是特别的团结，比如说受伤了，然后全部人停下来，然后去关照那个受伤的人。 就是彼此之间不会发生口角吗？就是吵架、争执？ 不会的。 那不会。那比如说这球确实今天他状态不好，臭球篓子踢呲了，或者是该防人没防住，失位了，怎么办？ 我们就鼓励他，安慰他，然后让他继续发挥，不要再失误了。 其实这个其实是教练教的，我觉得。杜老师你讲讲，就这种东西怎么能够传递给我们的同学们？ 这种东西啊，其实运动本身就带这种东西。足球运动当中 他就有这个精神所在。 那可是我觉得第一时间我会埋怨啊，就是怎么防呢？啊，怎么跟呢？光看球人呢？就我就肯定着急啊。 这时候呢，就是教练的作用就很关键了，教练的引导。教练的引导和这个要不怎么有这个足球队包括篮球队各个队都讲究一个对风，对风的传承，这就是得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这个团队意识和价值观和人生观，其实在这个足球队里他都能学到。 其实您说到这个团队意识包括人生观价值观，我觉得这也可能是足球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因为比如说像篮球五个人，排球是六个人，是吧？ 对。 然后其他的球类运动基本上一到两个人，只有足球十一个人，所以咱们现在踢小场是八人制，对吧？ 对， 八人五人制，但这基本上八人制为主啊，八人制比较多，这就是让更多的就是不可控因素加入进来，因为没有所有的人都跟我自己一样，比如说陈以沫踢的情况跟张婉琪踢的情况肯定不一样，两人水平肯定有高有低，谁的水平高一点啊？ 他。 哦， 他是我们队的队长。 哦，这是我们这个张队长是吧？地景分校的张队长。那你就说有水平有高有低，那遇到比如说不如自己的水平不如自己的时候，你就会不会有一些焦虑？张婉琪。 啊，我不会的吧？ 你不会啊？那就是带不动啊！我本来就是对方，我可以秒杀他们啊，天天灌个十比零，就因为我的小姐妹们不给力啊，这最后打得很焦灼，一比一，怎么办？ 我还是不怎么着急，就是慢慢鼓励他们。 哦，就是永远是保持一个特别平和的心态。 对， 那你这样的心态的话，这对抗怎么对抗啊？这人家过来光挤你一下，没事儿没事儿，还是说丢球我也给你挤回去？会吗？ 应该是随心情判定吧。 啊，随心情，那也挺随性的。 对， 那就很容易犯规啊！就是这个拱火了，那就怎么办？ 这时候应该冷静想想自己的问题 哦， 应该反思自己是不是怎么人家了，或者这个球没有传好，是回来反思而不是怪别人。 哎，但是我就想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其实都是在顺风球的情况下，那逆风球了怎么办？比如说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直打的把人打花了，先灌一三比零，怎么踢怎么顺，那肯定有这种时候，对吧？但也有那种对手特别强，或者今天自己状态特别不好，先让人灌俩，这个时候如果你还随性吧，那怎么能够扳回来呢？来，队长。 嗯，找对方的漏洞，然后慢慢的，然后把它破解它。 渗透。 对。 其实并不是说我的这个所谓叫佛系的这种态度啊。 佛系。 这并不是说是针对这个球场上，只是对自己的心理。但是真正要到坎节的时候还是要去拼搏的。 对，我们就是到了决赛，然后就是特别的拼了，已经 就咬紧牙关啊。 对， 注意力全部集中了。好，第二时段呢，因为时间先到这儿，到第三时段我们继续来讲讲陈一伦地景分校究竟这个校园足球开展的情况如何，包括同学的变化有哪些，家长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件事儿的？因为刚才我们做客的两位同学说他们的家长，而其他家长是否支持我们的同学们去踢足球？而且地景分校因为他的中考的分数非常高，在朝阳区啊，这个平均分非常高，基本都是排第一第二第三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这样的一个成绩的呈现，家长们还同意孩子们踢球吗？我们在第三时段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奔天涯，啦啦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第三时段。今天呢，我们继续做校园足球的话题，走进的是陈经纶帝景分校，我们来了解一下他们的校园足球发展情况如何。今天最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直播间里做客的两位女足的队员，当然了还有两位这个我们的陈经纶帝景的老师也来我们的节目之中，介绍一下陈经纶帝景究竟校园足球发展的情况如何。刚才我们谈到了整个这个样的一个校园足球，尤其是女足这边的发展的情况，包括团队精神如何去锻炼，意志力去如何去锻炼。接下来第三时段我们就要聊聊了，就关于这个家长们如何去看待这件事儿。因为我知道的，我身边很多朋友买陈经纶帝景，就是珠江帝景这边的房子，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上陈经纶帝景分校，也希望能够上家门口的好学校，同样也是认可帝景分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因为他每年中考的成绩在朝阳区非常优秀。但是呢，传统观念里面来说，除了学习之外，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什么东西都是会影响学习的。足球还能开展下去吗？那么家长会不会阻碍我们这个校园足球的开展？而我们又是如何去说服他们的？想请两位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还是让李老师您先说说，就您的接触来看，咱们的家长对这个孩子们踢足球，尤其是女孩踢足球，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支持的少。 真是这样啊。 对，确实是。可能还是跟咱们以前的基础薄弱，就是说足球的这个整个市场整个大环境有关系。他们一般情况下不支持的这个家长，可能他本身就是不踢球，或者不是球迷。所以他对这项运动不感兴趣。我也体谅家长们的那个一些担心。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我的角度啊，我想你说踢球啊，这个我又不能走足球特长，对吧？我踢不到那么好水平。我又不能说踢职业队，那金字塔我哪够得着啊？那怎么都够不着，那我踢什么球啊？好老师学习吧，你要锻炼身体，这踢球这多，这个对抗力多强，你练个乒乓球不好吗？对吧？这也没对抗，这小球也伤不着人，你这球打着眼睛也伤不着，这球闷着眼睛还有可能视网膜脱落呢。那怎么办？ 家长呢，据我调查呀，就家长们担心有这么几项。一个是确实是怕影响学业。因为踢球肯定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再有一个怕受伤。这是运动，所有运动其实所有运动都是难免的啊，怕受伤，怕晒黑了，还那么怕。您看他到海 上、 对，到海边晒黑了他不担心到海边海滩上去晒太阳他不担心但是踢球受伤了晒黑了他肯定会有一些 怨言、 有一些意见。再有一个怕影响体型他们就有一些不知从哪儿听来的一些个这个言论啊，踢球啊，怎么O 型腿啊，什么大腿变粗啊，我也不知道他们 金刚芭比 对从哪儿得来的这些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得来这些言论，可能也是一些谬误啊。真正踢球，我们可以看我们这两个队员这个身材很好，而且我上一波那个第一波队员，他们踢的时间最长，现在一个都没有问题，体型没有问题，因为我们。 精神状态很好。 对，非常好。还有一个就是怕变粗野，因为在场上可能有一些 对抗。 我说这粗野可能是不包括除了动作方面可能还有一些语言方面的因为在球场上确实有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咱们那个也是在我在带队过程中国人不允许 但是可能对方的球员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对怕 孩子学坏。 对，这家长可能是他接受一些个听到一些负面的消息可能怕影响这个孩子的情况。还有一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啊就是怕没有什么前途踢半天 也踢不出来。 对，也不会去走职业化。 但我们那功夫干嘛呀 对，我们也可能去受伤或者种种原因没有前途他就会有一些顾虑。其实我们也理解这个家长们但是我希望呢就是我们的更多的家长们去看看我们的训练看看我们的比赛我们训练是很系统的很科学的没有一定的那个没有一定的水平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不会让他轻易的去对抗去比赛会自我保护的情况下我们会逐渐的加一些对抗去比赛这样呢避免了学生受伤 啊，晒黑呢，这是避免不了啊。但是 就是老是这自己掏腰包买防晒霜，那倒没有啊。 对， 那倒没有。其实晒，因为这个整个的，肤色如果是那种小麦色的话，还是很健康的。而且尤其是我突然想起来啊，我曾经原来那会儿有一次采访去北体大，去北体大采访，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因为我是传媒大学出来的，我们的学校的男孩女孩都很漂亮。啊，都很漂亮，但是去了北体大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它跟漂亮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就不是说那种能用漂亮来形容，是特别精神，就是男孩女孩的那种精神头，就是他的长相已经被模糊掉了，是在那种状态，你就会觉得特别来劲，对啊，这气质就觉得特别好。不是说你五官是什么样，不是，是整体散发出来那种。永远是感觉往前冲的那个状态啊，这就是我觉得可能那级体育。 对，其实就是咱们现在这整个社会缺少的这种阳刚之气。 嗯 啊，女人身上也有一种劲儿。 嗯 啊，但是咱们 坚韧不拔 啊，对，可能咱们过多的现在是欣赏那种 柔美的、 病态的、柔美的。对、 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如果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啊，尤其是这个男孩，这希望他能有点阳刚之气的话，还是要让他参加一些这种对抗型的运动会比较好。杜老师，您那边其实这个男孩女孩都教啊， 对， 就是您觉得比如说男孩要在练习足球之后会发生一些变化吗？ 男生在练习足球之后， 嗯， 会有一些变化。其实足球这个项目就是男孩女孩， 嗯， 它产生的变化跟那会儿说确实有所不同， 嗯， 确实有所不同。男生呢练习完足球之后呢，可能他的性格可能会更怎么说呢，更开朗一些，但是是可能，就是他的性格那种感觉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去体育大学那种气质，那种气质会把男生的这种气质激发出来， 而不是野蛮， 对，不是野蛮，嗯，是那种很积极向上，但是很顽强拼搏的那种精神， 嗯， 会把男生的这种气质给激发出来。足球是有这种独特的魅力，但是我觉得就对于女生来说啊，对于女生来说，她的这种感觉跟男生是完全不同的， 嗯， 但是女生的这种韧劲是在内的， 嗯， 是在里头你能感觉到的。女足就包括女足这些孩子的气质，他们是也很有韧性的，但是他们不是外散的，他们是在内敛的那种。但是在场上真是拼命要劲儿的时候，他们也会体现出这种气质来。 嗯 嗯， 其实您谈到这个，我突然想到这个那个五岳剑派里的衡山派啊，都是这个女人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剑派啊，就是绵里藏针， 嗯， 外表很柔和，但是里面韧劲十足， 对， 想打垮我不容易，我一直是忍着坚忍着去扛着这样的一个状态，嗯，挺好。但是呢，我就在想啊，什么样的家长会特别愿意把孩子送到球队来？我觉得有两种。一种呢是从小可能体质比较弱，很柔弱，希望通过足球锻炼让自己变得更身体更强壮一点，或者是心理上能够跟大家能够融成一片。可能原来可能自己孩子比较闭塞，不太愿意，比较内向，不愿意说话。家长希望抛到球队里边跟大家打交道，融合，然后踢球，变得更强硬一点。还一类孩子，什么样的孩子？就是可能从小就管不住的， 嗯， 特别活泼。这简直是就是混世魔王那型的，需要放到球队来，然后呢让教练啊能给他治他一下，有集体意识。这两种孩子哪种比较多？ 确实是这样，这两种孩子李老师那儿都有很好的案例。 李老师跟我说说， 李老师那儿都有很好的案例。 这个确实啊，每年报这个像我们这足球队的同学比较多，这几种孩子里其实啊，男生闹的逃得多，个别的一两个弱的可能会有，但是女生呢基本上都是很平均的，没有特别弱的，体质也都很好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波孩子里头有这么三兄弟，是一年级，对，一年级，说三胞胎，这个就属于体质，那个弱的，他属于体质弱的，但是他很少，就这个三兄弟。这三个人其他都是特别淘的，闲不住的，拿了球就想踢，而且是不听教练指挥的那种， 你要给他搁一公园里这一天就找不着了， 对，基本上 就找不着了 其实男孩子有这种劲儿是对的，他就是这个阶段就是张扬， 这个去通过一些运动去放纵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潜力激发出来， 嗯 啊，这还如果教练那个引导一下， 嗯 啊，让正规的去教一下，孩子们会很快就能进入正轨， 嗯 啊，学的会很快，而且后续对他的这个成长，对他的这个品格的塑造啊，包括一些精神的一些个影响都会很大。 其实但是我们就说啊，这个其实足球运动也好，其他体育运动也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我们树立了一种规则意识，就是我们在任何一种运动之中都是有规则的，我们要遵循这个规则，我们要遵循它的一个内在的规律，我们要遵守规则，包括服从裁判，包括我们队友之间彼此之间的帮助，而不是埋怨等等，这样的规则意识，在咱们的足球的训练之中，您觉得占的比重，比技术的比重来说的话，哪个更大一些？ 其实这两种这个两点是相辅相成的。 嗯 啊，比如说我们在比赛中有一些对裁判的判罚的不认可。 嗯 啊，但是我们不会教练员首先不会把这些负面的东西传递给队员，啊，不会在旁边去指责这个裁判。 嗯 啊，然后 省得自己冲 上去。对，然后对有这样的现象啊。然后队员呢，就是在教练很平稳的这种情况下，他会很稳固的发挥水平。 嗯， 啊，有的教练在旁边叫嚣啊，或者说去影响裁判，这其实给自己的队员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嗯， 孩子可能的训练水平表现不出来。 嗯， 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像这张婉妮跟陈雨墨这两个队员，他们已经参加过很多次区里的比赛了。 嗯， 啊，市里的比赛也参加过。然后我肯定给定他们就是加油， 嗯， 专心踢， 嗯 啊，或者是一些技术方面的指导，不做一些情感方面的去影响， 嗯 啊，不会指责啊。教练如果是表现得很暴躁、很着急，那队员的状态也是这个也表现出也是这样的， 嗯 啊，肯定会影响比赛的，影响训练这效果。 嗯，您说到这儿，我就特想问一下张婉吉和陈以沫，咱们比赛之前会做赛前动员吗？ 会的，有时候是徐笑， 嗯， 来给我们做赛前动员， 嗯， 有时候也是我们的张婉吉队长， 嗯， 给我们信心， 哦， 这样子。 哦，这还是有这个分工的啊，这个领导来一下，咱们的队长再来一下。 嗯，是的。 哦，这赛前动员你们觉得感觉有用吗？ 有的，就是上场了，信心很十足。 嗯，就还是会让自己鼓起劲儿来。我就突然想起来金志扬金指导，你知道这人吗？金指导，你看代沟又来了。这是北京国安的咱们的老的教练啊，最早的主教练金指。那我记得那会儿咱们对这个英国啊踢那个水晶宫，踢阿森纳，好像都踢过对吧？ 对， 那会儿给咱们那安德烈斯讲三英里抗英， 嗯， 是吧？这个讲这故事做赛前动员，动员的很好。其实后来就意识到，足球这项运动当然技术层面重要，但是精神层面可能更重要。打没打过逆风球，遇到没遇过那种就是比赛之前就知道这场球我肯定赢不了，但我还要去踢的。 我们是百战不胜的，目前没有 百战不胜啊。 口误百战百胜 的啊。现在还是踢区里的比赛啊。 对，区里的比赛现在是每个学期有一次。 嗯， 然后可能最近就要开始了。 嗯 啊，以前是打过市里的比赛。 嗯，所以他们现在还是在区里边称霸的状态。 嗯，今年不知道了。 今年不知道啊。 因为刚才咱们说了嘛，那个现在队水平越来越高。 嗯 啊，你放松一点也许就落后了。 嗯， 或者是足球嘛，他如果是老是你拿冠军，可能也是这个失去了这个意义了。 嗯， 就是有悬念让大家猜不透。 嗯。才有意思哈。 嗯， 一直以来都是赢是吧？百战百胜。 啊。 哦，那遇到没遇到过那种就是那对一看就知道我们铁赢，就会放松了，有没有过那种情况？ 有的吧，比如说， 有过啊， 身材特别的矮小，然后呢， 啊， 看起来弱弱的。 哦，啊，就跑起来也比较慢啊。 对。 对，就跟也跟不上。那遇到这种球队的时候怎么踢啊？是咱们还玩命踢啊，还是收着点儿？ 收着点儿吧。 收着点儿，就是怎么着都不能给人刷一个几十比零哈。 我觉得先看实力再说。 先看看实力，那会不会故意让一个球让人进一个？ 不会的。 哎，不会啊。 对。 哦，我还以为就跟那个那会儿福原爱跟咱们中国那女 乒 张怡宁打球似的，最后哎呀，这都已经刷一个3-0大比分了，最后这一球得我自己发球下网，走，让你得一分吧，让一分，不会是吗？ 不会。 其实这也算是在球场上一种尊重啊。如果我要真是后卫自己射进自己的球门里边的话，其实反而是这种对对方的一种侮辱。 嗯，对， 信心的打击，就是我认真踢，但是呢，如果确实实力差距比较大，咱们教练员会不会跟他们说，哎，差不多，就是带带球，练练盘带吧？ 这种情况确实有，就是去遇上那个比较弱的队，我们在上半场肯定会派最强的队员上场，然后一打一看，对方可能是离我们那个水平比较远，差距比较大，在确保我们获胜的情况下，我们把一些替补队员。换上来，然后多给一些上场机会。因为这些替补队员，这个他来参与咱们这个运动，就是为了踢比赛来的。 也希望能上场。 对，我们也是强队、弱队都碰上过。碰上强队，可能我们这个替换的就少一些，除非是真是体力不支了。然后给换下来。然后弱队呢，就是换的频繁一些，多一些。 其实你讲到这个，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啊，就是能够让大家都参与到我们的足球运动中来，而不是单一的说为了成绩好，就这11个人，咱们死 K 吧，就这8个人或者11个人，就他们了啊！这个谁都别下，赢了拿到冠军再说。但是之前咱们在市里的时候也参加过比赛，在市里的时候其实就各种各样的对手都有了。那么遇到一些确实是老牌的足球特色校，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些传统校的时候，我们在对他们的时候，可能本来就可能是处于一个劣势的情况，怎么去给同学们鼓劲呢？ 我想是首先是看同学们是否正常发挥水平。如果对方的水平确实高于我们，我们又在竭尽全力的去做。我想我跟队员说过，我说尽力而为就是成功。你只要把你的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了，说技不如人，那是输了，是我们认输，认赌服输，因为他是确实水平高于我们，人家应该赢。而他们的付出比我们肯定要多得多。我想我付出这点工作，学生到这种程度，我自己最清楚。肯定有比我们付出更多的队员，更多的教练，我们尊重这些队员跟尊重这些教练。在打市里比赛的时候，最早的时候，第一波队员嘛，遇上过3支最强的队。后来这那场比赛我们拿了第4嘛。就输给这三个队了。那三个队就是这场比赛的前3名。然后水平确实高，然后我们跟教练交流，人家的理念、人家的训练的时长，包括队员的那个选材，都比我们可能要更好一些。家长呢也更支持一些。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也希望同学们能够有这种对于输赢正确的一个意识，尽管可能遇到比我强的队，但是我不能怂啊，就是不能先没打呢，我就先跪下了，这不行，怎么着都要站着啊！这踢完比赛啊，不能说是我这一开始我就对不起，这个反正也踢不过，就放吧，你这随便灌吧啊！必须还有一个荣誉感跟集体意识。其实我们一直讲到说，团队精神、集体意识跟我们的坚韧不拔这种意志，也是在这种以赛代练的过程之中体现出来的啊。我还有一个想问的，因为咱们在节目一开始有说到，咱们现在有冬训有夏训，那么这样的一个训练是只针对男足还是男女足都有啊？ 男女足现在都有。 咱们训是去哪训？ 现在也先是在学校，然后我们现在是以前的训练都是在学校。那个给把大家召集来，在场地上训练。这个从今年开始，我们预计要拉出去。预计要拉出去，但是这个还没有去统计这有多少人去。但是现在 去哪儿？ 对，以前是冬训夏训，我们在学校。 就还是准备找到更好的场地。 对，因为孩子还是偏小些嘛，小学嘛。 对。 对家长可能也不放心。对，再有一个我们女生队。出去也不方便。 这还得找女教练，然后去专门去带他们啊。其实也挺好，就是出去也能够去感受不同地方的这种足球的文化跟氛围，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事儿。我现在最后两个问题问问这个张婉琪跟陈以沫啊，那个你们现在踢球踢这么长时间以后，会不会觉得说跟自己班里其他女同学有点格格不入？有吗？ 没有。 没有吗？他们会不会觉得，哎呀，他们踢球好野蛮呀，不跟他们做朋友了？ 没有的，他们都特别羡慕我们女足的。 哦，真的吗？ 真的。 从哪些层面上能够体现出来他们特别羡慕你？ 嗯，比如说上体育课的时候嘛，以前是李老师教我们的，然后我们就是只要上课了，然后热完身跑完步，就会去直接去踢足球，各种练技术，然后他们就得按常规的训练。 哦，就是你有小灶可吃，他们没小灶吃啊，所以就很羡慕。哎，那个陈以沫呢？你这个性格更像男孩了，你会不会觉得说身边连个女孩的好朋友都没有？ 反倒是因为我踢球，所以我人缘很好。 真的啊？ 嗯。 那你的这些女生朋友们会不会就把你当做这个大哥一样看待？ 我们都把对方当哥们儿啊。 哦，都是哥们儿啊。 是的，是的，哦，我们没有那种小家子气什么的。 哦，也不会计较说，哈，哦，他今天这个发卡我没有，我让我妈给我买一个。啊，他这个头绳挺好看的，我让我妈买一个。啊，没有。 没有。 啊，这都没有哈。 是的。 挺好，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话，这个人生观就很健康，也有一个更健康的这样的状态。好了，今天因为时间原因呢，我们马上就进入今天的校园足球节拍，然后请我们的两位女同学来送首歌给他们的朋友们。那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那进入今天的校园足球节拍呢，我们来请陈以沫好不好？ 好， 陈以沫，你来送一首歌给谁呢？ 压今儿主题吧，就是 Dreaming。 好， OK， 那这个准备送给谁呢？ 送给我们没有进校队的队员吧，就是那些训练中的小豆包们。 啊，你希望他们，鼓励他们。 嗯，是的， 继续努力训练，然后进入校队为地景分校去争光。 是的。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地景分校的师生们做客今天的节目，聊得非常愉快，而且我觉得女足队员们表现比男足队员好，表达好啊。今天节目做得非常的开心，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